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哎呦，突然想起来，正是那回遇险，马跳柳河沟，救他那个女恩公卢玉春。您还记得那事儿吗？扎作霖大闹西民府，被清军追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后来马跳柳河沟啊，连人带马掉到水里了，被一个大姑娘叫卢玉春把他给救了，而且给张作霖还治好伤，死中得活，平安脱险。卢玉春还有个哥哥，是个打猎的，人家凶麦人救的他。后来汤二虎等人去找张作霖，才把他接回赵家庙。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呢、啊、人家卢玉春的哥哥提出来了，我妹子把你给救了，而且赤身裸体，这像什么样子？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，我妹妹这么老大了怎么办吧？你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，他就是你的人了。张作霖也答应了。张作霖说，行，你们兄妹要觉着这样可以的话，不怕委屈，将来我明媒正娶。可事后张作霖回到赵家庙，过了一个阶段回来特为看他们兄妹，结果房子化为一片焦土和瓦砾，这兄妹二人不翼而飞，形影不见了。张作霖呢，派人打探，一直没有消息。您说这事儿有多巧？偏赶今天在这听书，碰上了卢玉春。张作霖也顾不得一切了，站起身来，挤过人群，到了门口。可能这卢玉春呢，觉着在这说话不方便，撂下帘转身就走，张作霖就追出来了。玉春，玉春，你等一等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把你找的好苦啊！你哥哥怎么没来？你们怎么搬到新民府来了？为什么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？玉春呐，你等等我呀！这卢玉春也不犯什么病了，一拐弯啊，顺这条街揉揉揉揉揉几往前走，张作霖攒足了力气也追不上，老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把张作霖急得满头是汗。玉春，玉春，正在这时，从对面来了一伙清兵啊，荷枪实弹，一把把卢玉春的辫子就给抓住了。卢玉春嗷嗷之喊救命，这帮清兵是不容分说把他拖进胡同。哎呦，张作霖心想，这是我未来的妻子，也是我的救命恩公，我亲眼目睹焉有不管这里。嗨，伸手拽大肚盒子枪，哇这一甩手不要紧，就听身后有人哎呦，让张作霖这一挥手，正揍的那位脑门子上头。张作霖打了个冷战，把眼睁开、闹了半天是南哥一梦，也就这么一会儿还做个梦，这心呢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后边是个老头，这老头用手指着张作霖，我问你什么毛病？我你撒腻的你呀、哎？你瞅我别扭，老人家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没注意，我这一回手把你老人家给碰了，碰坏没？是不是找个郎中看看？等等等等等， 年轻人毛了，你在这什么地方你还练拳？张作霖好不容易算把老头劝得没气儿了，在马扎上坐着，闭上眼回忆刚才的梦。哎呀乖，我怎么梦着卢玉春了，这么清灵，跟真的一样。哎呀，再一听刘文霞那还唱呢，鞭打芦花还没唱完。但是这个梦十分扫兴，张作霖呢没心听了。再看看冯超冯群这二位睡的跟死猪差不多少了，哎，心说你们还保护我呀，我成了给你们保镖的了，就想要叫他们赶紧回去歇着得了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张作霖的肩头被人拍了一下，啪。我说哎，您姓张吗？啊，谁？这可不是做梦。张作霖回头一瞅，身后站这主三十几岁，青衣小帽，看这样好像个买卖人。干什么？张先生，门口有人找您，让您赶紧去一趟。张作霖心说他妈怪事儿，刚才做梦有人叫我的名字，这会儿醒了还真有人找我，对不住我干老派人来的，肯定是。张作霖就站起来了，挤过人群跟这主到门前就问谁找我。在那儿，那不在那个小胡同口呢。哎，张作霖跟他到小胡同口，但是三步两步这个人一转身没了。张作霖就发现这里有毛病，容等他刚一转身，十几只黑乎乎的枪口就把张作霖给逼上了。别动别动，不行，别动。与此同时，这俩肩膀子能过来十几只大手，就好像钳子似的把张作霖的胳膊就给背过去了。别动，大哥。方才给他带路的那个主这阵又出现了，把帽子一摘，大辫放下来。再看这位，把三角眼一瞪，张作霖，张雨婷，你这胆子有多大呀？嗯，就凭你还敢来新民？你真是不怕死的鬼呀。老实说，你一进南门就被我们发现了，你认为你过去惹那些祸完事了，官府可没有放下，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在找你张作霖算账，正所谓是自投罗网。走吧。三营统领王凤平白死了，学习双田洋行的事儿没了，你怎么想来的？呆了。这会儿张作霖明白了，完了，而夜那后悔就甭提了，又后悔不该来新民，又后悔不该来评书，又后悔不该抛头露面呢。我大哥怎么劝我来的？我是执意不听啊。看人家该着倒霉呀、怎么的也躲不过去。这要带进官府，肯定我这条命算彻底交代。刚一转身这么功夫，就听身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 一阵乱枪响，张作霖的身边啪的扑通扑通就躺下仨。张作霖回头一看，正是冯超冯群。因为这俩人正睡着，冷不丁醒了，再找张作霖没了，马扎在这儿呢。俩人吓得魂不附体呀，到外边一看，耶，胡同口那一帮人把张作霖围在当中，手里都端着家伙，就知道情况不妙。其实这事儿一点都不奇怪，像张作霖所作所为，那是官府严拿的要犯，新民府巡访营侦缉处那早就做好了防范了。正像他们所说，张作霖刚一进南门就被人家密探给发现了，飞报三营统领李景福。但这李景福啊，跟王凤平还不太一样。王凤平被张作霖杀了之后，李景福从一个营官提升为三营统领，他跟这知府曾运感情甚密，他早就应当下手，但是他摸不透这张作霖跟占山烧过的高老头是个什么关系，他怎么给他来祝寿呢？可又一想，老高头司官两面认识的人特别多，也备不住经谁介绍的，他跟这土匪头子不见得有什么联手的事儿。尤其呢，高占山的妹夫新民的知府啊，国家四品命官，因此办什么事儿都得稳重一些，所以派出人来都穿着便装，在占山烧过的外边就布置好了。哎，张作霖仨人出来了，跑到书舍听书，他们一进去外头有人就给盯上了，马上到侦缉处巡访营一报告，调来五十多人，手里边都端着火铳大台杆，也有个别的人拿着手枪，但是那枪也是一般的枪。这才把张作霖给抓住，要不是冯超冯群在后头放枪，这该麻烦了。这两位眼都红了，一翻手腕子就放躺下好几个，清兵一乱，张作霖把双臂一抖，去你妈的！也是个激劲儿，把抓他的人甩倒在两旁，紧跟着张作霖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滚滚滚滚滚滚滚，啪啪啪啪啪，一溜跟头滚进胡同。随着滚动，嘡，把两只大肚盒子就拽出来，把快慢机打开，往前面一晃手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开了火了，又放躺下好几个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手巧不如家事妙，这德国大镜面自来得，这玩意儿可邪乎。小机关枪一样，清兵一看不好，呼号大喊：“快调人去！”哨声，哨声也响，连喊再叫，这清兵是越聚越多呀，可就打乱套了。张 张作霖也找不着冯氏弟兄，冯氏弟兄也找不着张作霖了，各自为战，各自逃生。张作霖可没敢回占山烧过，怕给干爹惹事儿。到了这会儿，尽量的把什么事都揽到自己身上，让老头受了株连，那就缺了八辈损得了那就。因此张作霖往东边跑，边跑边回头射击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这清兵一瞅他手里这冒烟的家伙太邪乎，不敢靠近，远远地跟着。张作霖得以从容地穿过前面那趟街，又进了个胡同。本来对西民府的地理他就不熟，情急之下也有点辨不出方向来。张作霖张着大嘴呼呼直喘呐，回头一看把清兵甩远了，抬头一瞅有一座高大的院墙，他也是一股激劲儿，噌往上一窜，胳膊肘挂住墙头，双腿一飘，直啪就遮到院里去了。到院里之后清醒了一会儿，看清楚了，四合院方砖铺的地，院里的转圈栽的都是花草，尤其这晚上土子芳香啊，让人一提鼻子这个好闻劲儿就甭提了。上方屋里头点着灯呢，张作霖知道是有钱的人家，很可能还是官宦人家。这西民府念大书的有钱的人有的事啊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房门一响，从屋里走出个人来，这人提着一盏保险灯，因此张作霖看得非常清楚，这主比张作霖能高着一头，属于上中等的个，方面大耳，梳着锃明瓦亮的分头，西服汗衫打着领结，西服裤子裤线笔挺，背带一瞅是洋装，在那时候梳大辫子的居多，个别人也有梳分头的，这分头的你不用问，不是留洋的学生，就是从国外回来的侨民。在大清的国土上，这种装束的人呢，很少很少的。一般老百姓管这样的人都叫假洋鬼子。单说此人拎着灯出来，先听了听，一听在街上这枪响成一个个呀，啪啪，咕噜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接着也没接着，别让爬上，啪啪咕嘟嘟嘟。这主静静的听了那么一会儿，然后拎着灯，四外学嘛。张作霖再想躲，为时已晚，让这主给发现了。这人就一愣，啊，谁谁出来，我看见你了。张作霖想事到如今就得豁出一头去了，索性就站起来拎着两支枪直奔这人。这主看清了，面前是个小个，别看个不高，年轻人长得非常精神，是二目有神，脑筋蹦起来有多高啊。这主先是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好像没把马灯扔了，紧跟着又镇定下来。你是什么人？莫非你是土匪？